好，大家又到星期一的三不管的时间了。刚刚就是派緊呢個 3M62007 係打印嘅呢個雷冠啦，咁樣咁就都派咗三個鐘頭，把聲都沙沙地。咁大家都好擔心，就係話即係驚我身體有事啊。咁我都盡量即係希望爭取時間休息。咁啊，星期日亦都要爭取時間同鄺亞里去遠遊啊，咁啊去郊外地方行啊，避開人群啊咁樣。咁啊，鄺亞里咧而家咧就開始有啲性格古古怪怪咁啦，因為可能見我同阿鄺榮孫嘅時間比較少啦，咁樣咁咧就以往咧就好準時自己起身啦，去食早餐啊，去廁所啊，咁咧而家咧就開始就咩咧，瞓覺唔起身啦，唔肯去廁所啦，咁樣咁啊，通常佢都係希望同我哋朝頭早可以有機會同佢出街咁樣，咁所以就犧牲自己呢個食早餐嘅時間都要黐住喺我哋嘅睡房裏邊咁。咁啊，睇到咧呢個狗仔咧，其實相當之聰明。咁亦都咧，每一次見到佢咁樣咧，我都即係好難過。其實咁啊，因為唔單止狗仔難出街啦，而家人亦都要自我隔離。基本上，就算你有染病冇染病都好咧，都要喺一個即係冇社交活動嘅生活裏邊存在。咁呢個咧對人嚟講係一個挑戰嚟嘅。好多人就怪責嗰啲咧外國啊，譬如意大利、西班牙封城啊，關閉商店之後，啲人繼續聚集。咁啊，人其實係一個 social being 啦，我叫做一個社會嘅動物嚟嘅。咁同呢個狗仔有啲唔同。狗仔咧，佢同個主人一齊咁，希望同佢去街啊，帶佢去玩啊咁啊。咁人咧就係、是、亦都希望除咗慾望。即係基本嘅生活慾望滿足之外咧，就係一個社會存在咧，佢係一個即係希望可以同其他人溝通啊、接觸啊咁樣。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大家要斷咗個社交，所謂 social distancing 咧，係令到咧大家都處於一個幾抑鬱嘅狀態。其實咁啊，因為而家就用禁酒令嘅方式嚟逼嗰啲酒吧閂門啦。今日咁啊，我覺得幾瘋癲嘅其實。一是你就強制你用緊急狀態令咯，係嘛？點解唔得咧？點解可以喺對付示威者嗰陣時候，示威者完全冇任何對市民嘅性命威脅嗰陣時候，可以緊急狀態嘅方式嚟立呢個蒙面法？大家記唔記得？點解而家係已經去到疫爆啦？係嘛？40幾一路咁增長啦。很多醫療專家、衛生專家、病毒學專家亦都講話要封城啦。封城即係話要戲院啊、卡拉 OK 啊、火鍋店啊、婚宴場所啊要關閉啦。因為呢啲所謂嘅社交場合，大家睇到嘅其實基本上愉景灣嘅婚宴好，其實由福建北角嘅佛堂一路開始啦，其實都好多時都係喺社交活動裏邊，因為大家除咗口罩其實。咁咧就喺嘅咁嘅環境喺社交活動裏邊個飛沫傳播。咁一般嚟講咧，你喺街行嚟行去咧，就因為大家戴曬口罩咧，嗰、那個傳播嘅機會係細好多，同埋你唔會停喺度，大家近距離咁樣誒，俾個飛沫可以去感染到你啊嘛。咁呢啲 social distancing 咧就係 necessary evil， 即係話係難接受，但係係需要做嘅嘢嚟，亦都係違反。人性的當然是因為人是一個社會存在，所以呢就我們派雷冠也好，我們都盡快令到他們拿完之後立刻離開，可以即減少停留的時間。其實也都剛才有些朋友上來呢就去罵我，說我為什麼在節目裡面呢就是去批評人家去給10元啊，這樣就大聲喺度嘈，咁亦都令到其他人咧就阻住佢哋攞嘢，咁所以我就話係我都即係無謂同佢哋爭拗啦。其實呢樣嘢，我所講就係話你可以唔俾錢，即係你如果指責啱啱有一位年青人就嚟指責我話我分化手足，咁呢頂帽咧就係我戴唔起嘅。其實咁你知而家渣哥好龍門好都係呢頂帽吸落嚟嘅，咁就唔單止輪到我啦。而家咁，但係我想講係咩咧？其實。我的意思是話，我講得好清楚。其實，如果你係冇收入，你冇零用錢都好咧，其實你唔使俾錢嘅。其實，你唔俾，亦都唔需要。即係我好過就係話，你夾硬去揞10元出嚟。對於嗰啲打印嘅朋友嚟講，佢哋 當然有很多是其他人去幫我們做義工義務去印，那我們也要去提供個材料嘛， PLA 的材料其實是要我們買回來的，其實都是咁亦都咧，自己添置咗好多打印機啦。咁上過嚟嘅義工都會見到，其實我哋有成差唔多接近二十部嘅打印機喺度。咁係日以繼夜咁樣印嘅，咁未計我自己夜晚黑要收割啦、印啦。咁大家有 3D 打印機都知噶啦，嗰、那個時間啊、心即係所付出嘅精神。我都係嗰句，其實唔可以下下都攞話分化手足呢樣嘢嚟去 accuse 其他人嘅，其實任何嘅。就算我哋派口罩活動都好啦，其實我哋而家派咗超過接近二十萬口罩，其實我從來冇高調走去喺度叫人哋要捐錢俾我啊，點點點啊咁，好多都係好熱心嘅喺海外。我成日都講嘅，譬如喺倫敦嘅 Dr. Liu， 每一次寄翻嚟嘅都係醫療最高規格嘅醫療裝備，一次一次一次，每隔兩個禮拜寄一次。其實呢啲就係我自己最感激嘅人，而唔係喺度空喊口號，然後就點點點，即係去指責其他人。我見到今日阿渣哥有個好長嘅回應，其實我都睇咗，其實都係一樣。其實即係好多時候你咁樣做嘅方式，只會令到好多有心做嘢嘅人咧係覺得氣餒嘅。其實即係任何嘅義務活動好，或者係提供俾大家嘅抗疫咧，其實。它要 sustainable 嘅，其實，你唔可以一頂帽吸落嚟就係話，哦，你叫人捐錢即係等於賺錢咁樣。我覺得係你出口傷人之前咧，自己諗清楚自己講乜嘢。我覺得，我亦都再講一次，其實如果真係手足係有經濟困難嘅，你話，我經濟困難，我冇能力支持你啊，咁 fine 冇所謂噶，真係係嘛？但係我自己見到嘅。真係嗰啲即係唔係手足嚟嘅，其實嗰啲係貪小便宜嘅人嚟嘅，好多係咁喪算啦。我覺得亦都即係無謂再喺呢個問題裏邊爭拗。總之就係唔好輕言出言去指責嗰啲去為社會做事嘅人。其實亦都係有好多嘅朋友係付咗好多嘅心力喺後邊嘅。其實我頭先都講啦，其實佢哋。自己做是為了一個的理念去做這件事，那也都我後面的設計的團隊啊 Alpha 啊 Carson 啊，他們都想很多東西怎樣去幫年輕人在 3D 打印裡面呢，是有一個的好像 mentorship 或者是一個培訓他們去做這些的工作。那大家看到我們這些其實都是一些打印出來的一些的紀念品，是一些另外一些年輕人做的，咁我哋就擺喺度代售，佢哋賣咗嘅錢，我哋俾翻曬佢哋，係唔需要俾佣金，乜都唔需要其實。啊，多咗嘅亦都俾翻曬佢哋。咁啊，亦都有之前咧有擺過一啲嘅打印出嚟嘅淚罐啦咁樣。咁呢個計劃咧，我估如果聽日我哋後邊啊 Alpha Carson 佢哋能夠擺到一個嘅計劃嘅內容出嚟咧，咁我就可以喺度咧同大家宣布，即係。去幫一啲年青人咧，協助佢哋咧喺用 3D 打印嘅技術咧去做一啲嘅創意嘅活動或者創意嘅產品都得。咁咧就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嘅幫助，唔係一定係即係我記得 Alpha 同我提呢個 idea 嗰陣時候，我就話相當之好嘅。其實我亦都希望一啲未必喺學歷資格上邊係好高嘅年青人咧，佢。但係對呢啲有興趣，佢唔一定係去做一啲服務業嘅工作，佢都可以做一啲同創意有關嘅工作。咁嗰啲係一個思想嘅練習嚟嘅啫，其實唔係話你要掌握到好高深嘅技術啊，或者係甚至係一啲嘅語文能力啊等等呢啲咁嘅嘢，都未有直接關係嘅嗰啲。係反而你個人個 creativity 啊，個創意夠唔夠？咁如果有，我哋盡快就會即係同大家分享呢啲嘅。project 出嚟，咁我覺得實際上而家因為九月選舉嚟嘅啦，其實總會有好多呢啲各種各樣嘅一啲言論出現。咁我哋仍然係本住個初心。我記得頭先嗰位仁兄問我哋嘅初心係乜嘢？我個初心就係咧，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即係等於我做公仔頭俾人鬧到而家，我都係嗰句説話嘅啫，其實。 係嘛？如果今次打緊雷冠又繼續俾人鬧嘅話，我都係嗰句説話：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你唔好問我為個社會做乜，你問自己你可以為個社會做啲乜？係咪？我係一個普通人，其實可能有少少知名度喺網絡上邊，亦都係喺政壇、喺傳媒工作咗一段長嘅時間，累積咗一啲經驗，有一啲嘅觀察，就係咁多嘅啫。其實最重要，我擁有嘅嘢其實同你哋係冇分別嘅，就係一個實踐、執行嗰種意志。好多人話你六千個名額，今日有一個義工上嚟話。喂，點搞啊？我幫你出帽去啤啦，用直膠去啤啦，我都感激呢位朋友幫我整埋機上嚟。見到我部機有糯味，因為嗰個 sensor 壞咗，即係係咁加熱嗰啲膠都唔知爭啲著火添。咁咧就，但係即係我點解 appreciate 就係佢主動 offer 話俾我聽，我翻去攞啲 parts 上嚟幫你整。佢真係翻翻嚟四點鐘翻翻嚟，然後跟住佢話：喂，你咁搞法唔掂喎，六千幾。不如啤啦，啤嘅話我可以做到一啲，譬如用直膠做嘅 cover， 咁咪攞埋嗰個樣出嚟話俾我聽，個硬度唔一定好軟嘅，可以去到七成八成咁嘅硬度咁樣。咁我都各種方法都諗嘅，其實另外一位就係阿叔嚟㗎啦，其實佢就改良咗一個啤到出嚟嘅版本，我都俾分發俾我後邊嗰啲 production team 嘅手足去試，試完之後一個禮拜話俾我聽，吸氣夠唔夠，進氣量夠唔夠，得就去啤，一啤。幾千幾千咁出，嗱呢個就係你要應承咗做一樣嘢，唔係放煙花咁樣，攞咗個 limelight 打咗卡咁就完，而係你要鍥而不捨咁一路做落去，一路做落去。我記得每一次我義工阿 Kobe 上嚟，佢都話問我，其實佢話你不如將啲時間去做其他嘅嘢啦，呢啲咁嘅嘢你點解要自己落手落腳去做咧？咁每一個落上嚟攞嘅人都會親自喺我手上邊攞嘅嗰樣嘢。呢、這個。你可以講話我係一個好老土嘅人。我記得我初初出嚟做嘢嗰陣時候，真正即係我工作上邊嘅啟蒙咧，其實有兩個人，一個就係 Martin Lee， 一個就係司徒華。嗰陣時候一個僆仔嚟嘅，其實六四之後九零年，我加入當時嘅港同盟工作。咁之後做阿 Martin 嘅寫手，亦都處理佢好多嘅 speech 啊、言論啊等等呢啲嘢。咁華叔反而就好多時係傾偈，其實。傾偈，因為我嗰陣時係一個民主黨嘅黨校嘅學生嚟嘅，其實咁啊，校長就係阿司徒華。咁華叔成日都講，佢話你要自己上第一線，同你哋嘅義工手足共同呼吸，你先至會知道應該點樣做。咁一路呢句説話，我記到而家，其實包括我做傳媒嗰陣時候，如果認識我做傳媒嘅朋友都知道，其實我自己雖然係一個。編輯、執行編輯，但係全部採訪工作仍然係上第一線嘅。到今日，同鄺榮孫仍然係有機會去面對一個警察嘅暴力嗰陣時候，我哋仍然係企喺第一線去採訪。我唔係去同警察對抗打嗰啲人，但係我揾翻我自己嘅角色，企翻喺第一線。做公仔頭其實本來一路都在做緊嘅，其實都仲嗰啲義工仍然上緊嚟幫我哋一路諗緊點樣再將佢宣傳喺海外。好啦，但係而家抗疫咁，所以變咗就將成個工作壓後，就轉咗去做物資嘅收集啊等等。好多人話喂，市面已經有好多嘅搓手液、消毒酒精、口罩啊等等呢啲嘢啦，你哋仲咁辛苦做嚟做乜咧？咁我想話俾大家聽，醫管局嘅醫療嘅物資好快會短缺。亦都醫護級別嘅1860等等呢啲 PPE 啊等等呢啲，當全世界都唔出口嗰陣時候，大家諗下會點？香港係好依賴進口嘅，其實呢啲嘢。好啦，跟住到呢個嘅 surgical mask 等等呢啲，如果全世界嘅 surgical mask 都唔可以出口嗰陣時候，你又會諗下係咪淨係靠中國大陸咧？而中國大陸佢 manipulate 呢個口罩嗰陣時候，佢已經做緊啦。口罩政治咪就係用工聯會製造口罩咯。點解王維基其他嗰啲全部做唔到口罩，唯獨是工聯會做到咧？大家咁都聞唔到，咁都聞唔到陣味。嗰啲口罩喺大陸做好運落嚟噶嘛，其實好啦，我哋係咪心甘情願去俾中共用口罩去 manipulate 香港人，然後 manipulate 嘅選舉咧？你諗多一步，你就知點解我係咪好得閒去每日走去收集，仲要消防又上嚟又剩，跟住又上嚟鬧你啲人，係面對咁嘅情況咧？唔係，因為我睇到就係話，如果 我哋冇辦法喺資源上面，喺抗疫資源裏面防患未然嘅話，當物資短缺再嚟嗰陣時，咁點咧？素人好，泛民議員好，全部一定會受到致命嘅打擊，因為對家已經，我星期五已經講咗啦，通街都係民建聯嘅叫做抗疫平台。抗疫平台嘅意思即係佢一個組織嚟嘅。呢、這個組織背後有樂慧玲，有中聯辦，有呢個叫做咩香港義工聯盟呢啲建制派嘅外圍、內圍，乜都有，包括埋特區政府喺裏面，包括埋劉江華，區議會乜都買唔到嘅，一月初已經撥款嘅啦，到而家係乜都買唔到嘅。好啦，我想問一下，如果當呢個情況再出現嗰陣時候，大家係咪坐視不理，然後 accuse 嗰啲做嘢嘅人為自己利益、為自己光環咧？我想問一問。每一個人去 accuse 人哋嗰陣時候，其實你哋應該自己問自己，你可以做到乜嘢？係咪？我哋而家就係將一啲物資，譬如伍海欣咁樣，佢個區上個禮拜走嚟揾我哋，佢個區中咗幾件確診，啲市民大廈嘅公共地方等等呢啲舊樓，因為中西區都係舊樓，舊樓嘅管理係單頭式嘅嗰啲嘅保安，唔係公司式嘅，係一個人阿伯嚟嘅啫，其實。誰會provide物資給他們？我們立刻就叫伍海欣送些東西給他們 去處理，仍然是在做的。其實大家以為那些東西應該停了，樣我覺得如果做到這件事是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停了，那你之前做的事就白費了。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抗暴抗疫是意義唯一。我記得我在一個月前拍了一段短片，可能很多人未必看過。其實那段短片我就告訴你，由公民抗暴到公民抗疫是什麼意思。而如果公民抗疫能夠走下去的話，我們的社會的自主性會越來越大，到時那些政客政棍共產黨等等會被我們拋離在後面。一個政治的能力越來越弱的特區政府，而一個社會活動能力越來越強的公民社會，這個差距將會拉開。這個拉開將會逼到中共一定要將提出一個普選的時間表。如果不是你任何人上去做特首，如果你不承諾五大訴求是不得做，其實是不得做。你問我財政預算案的財政懸崖應該在這一屆就已經出現了，大家有沒有決心？有沒有勇氣？好了，現在中美開拖了，是不是應該要攬住美國和中共攬炒呢？現在有沒有決心？有沒有勇氣呢？不要说这样做是没有用，而是你做了多少，能不能够改变到，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答案。我们只可以问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尽到力。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不是吃花生，而是你看到当中美全面决裂的时候，我们香港人可以怎样想，可以怎样做。刚刚大家知道今天就是有两个互相抵觸的外交部的兩條路線。第一條就是這個發言人華春瑩仍然跟著這個趙立堅的路線，就去指責這個美國去這個製造假新聞、散佈謠言、抹黑中共、種族歧視等等，即是仍然這個華大媽繼續這個叫春式的戰狼繼續上身了，就用這個 Twitter 呢，去一方面就擺脫這個官式的身份，就用 Twitter 去攻擊呢個特朗普，攻擊呢個華府嘅官員。咁亦都話咧，就係因為美國嘅 Daily Beast 好似出咗個新聞，就係 Donald Trump 落咗 order， 就要成個聯邦政府嘅官員統一口徑，係指責中共去呢個嘅發放假新聞同埋隱瞞呢個疫情，係罪魁禍首。咁啊 ，Donald Trump 咁樣做一啲都唔奇怪，我覺得。點解咧？因為你自己去 spin 去美國，話美軍喺呢個軍人運動會裏邊喺武漢海鮮市場附近播毒啊嘛？呢個趙立堅嘅講法嚟嘅喎，趙立堅係外交部發言人嚟嘅喎，唔會有自己路線啩？啊，當大家都以為係咁嗰陣時，呢個駐美大使崔天海就接受呢個電視訪問，接受美國嘅傳媒訪問，然後喺美國傳媒訪問裏邊，竟然就同呢個趙立堅割席，佢話。崔天海的講法就是話，用話美軍在武漢播毒呢一個講法，簡直是瘋狂，係嘛？跟住主持人一路逼問他，喂，講呢番説話的人是外交部發言人嚟嘅，咁究竟而家邊一個代表中共咧？ 崔天凱就是说他才是代表这个国家发言在这个问题里面。那么奇了，华大姐、华春莹、耿爽、钟南山、赵立坚全部利用一些所谓 Twitter 个人访问的言论就拿来就说美军播毒。好了，到 Donald Trump 就拍台就指控这个叫 Chinese virus， 然后跟着召见崔天凯，跟住打電話，蓬佩奧打電話俾呢個楊潔篪，然後咧喺電話裏邊大家互相指罵起上嚟，已經係全線決裂咁嘅狀態。咁你而家突然間崔天凱話：喂，我先至係講咗先算數，嗰啲趙立堅嗰啲人佢自己講嘅啫，唔關我哋事，唔係政府事，唔係代表習近平喎。咁啊心諗即係話外交部咪有兩個司令部咯？如果係咁，咁而家其實中國嘅狀態。同文化大革命嗰陣時候有咩分別咧？係嘛？六七暴動大家記唔記得點嚟啊？我諗好多人對六七係冇記憶嘅，就是、因為好多人係六七之後出世。我係唯即係算係仍然殘留記憶，就係新蒲崗嘅催淚彈。因為嗰陣時候我大約兩歲幾，我記得我媽係攞條手巾仔整濕條手巾仔揞住我的面，喺新蒲崗嗰陣時候。因為我家其實就是一望過去對面就是射出去彈的地方的。六七暴動的時候就是兩個司令部，周恩來一個司令部，即是陳毅外長，然後跟著文革小組一個司令部，文革小組就是那些關峰、戚本禺、那些，然後跟著就指揮這個港共武裝起義，跟著就放炸彈，跟著就招商局運七千把開山刀來這個三角碼頭準備做世界，跟著廣州軍區的解放軍越境在沙頭角殺死五個皇家香港警察，撞在浩源的一種。今天警察就靜靜將那段新聞就改說叫做不知名槍手，編號都有啊，大佬鄧炳強，廣州軍區的解放軍來的其實是。好了，跟著火燒北京代辦，紅衛兵衝擊這個英國領事館，尤德當時就是這個北京代辦了。咁然後跟住毛澤東大怒，周恩來乘機就走去篤背脊，篤呢個外交部嘅奪權嘅文革派，然後咧就話佢哋咁樣做咧壞大事，跟住毛澤東就將佢哋全部拉，將外交處理香港問題權力交翻俾周恩來，周恩來一撳掣，所有同胞物近嘅土仔菠蘿一日之間突然間消失，一日之內全部消失。这个就是两条外交部的两条外交路线。好了，你现在看到这个问题中共之复杂，我相信美国都未必把握得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不单止外交有两条路线在这里，对香港问题也存在两条路线在这里。上个礼拜我在北角见到大批的军装警察在英皇道站岗保护何君尧及其党羽，在这里签名支持国安二十三条立法。星期日在山顶广场亦都目睹这些军装警察保护何君尧。在山顶广场我见不到何君尧，但见到他的党羽在这里，大妈在这里派传单，亦都是叫人签名支持二十三条立法。好了，香港疫爆四十几个一路这样升上去。大佬林鄭已經要哽咽嚟救火啦，扮喊嚟救火啦，叫人唔好即係呢個逃離呢個隔離令。任何人有常識都知道，喺呢個時候搞廿三條立法，你咪即係幫習近平懟彎佢嘅啫。你咁樣嘅情況搞一個咁嘅極左嘅一個廿三條立法嘅一個行動，嗱唔係立場啊，講緊任何人都話我支持國家安全立法嘅，你問李慧瓊。但民建聯會不會自己走去發動簽名而家要立法呢？何君瑤就在做緊呢樣嘢。第二，喺呢個321防暴警察又進入失常狀態。黃偉賢啊，元朗區議會主席攞個手機出嚟影住警察執法嘅情況，竟然就現場即刻拘捕佢。跟住大家見到啦，立場新聞的記者等等全部兜口兜面噴招，又回復回去11月12日的狀態了。 朝頭早鄧炳強講緊就係話要同傳媒維持良好關係嘅啫，夜晚黑就針對傳媒係咁瘋狂咁樣打。跟住第三，大家見到就係呢個驅逐三份報紙記者，包括埋香港在內。呢個行動本身，佢可以自己內地驅趕，但係點解包埋香港在內咧？點解唔係美國嘅官媒，而係三份有影響力嘅知識分子嘅報紙，亦都係國際有影響力嘅，係國際有影響力嘅。好啦，即係話要挑動更大嘅中美矛盾，繼續喺香港用強硬嘅路線去挑起更大嘅香港人嘅矛盾。呢個中美矛盾之惡化係會令到咧五月美國呢個提交國務卿提交俾呢個國會同行政當局嘅中國委員會裏邊審議香港一國兩制嘅報告存在好大嘅變數。你咁樣驅逐三份報紙，你叫助理國亞太助理國務卿點寫呢份報告咧？唔通話香港一國兩制冇事咩？舊年已經講到就係話香港一國兩制變形走樣噶啦，不過仍然咧就所謂有足夠嘅條件，仍然維持自治。我想問下今年北京宣布在香港驅逐 三大報業的記者，何來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講到明國防外交的，如果是這樣，你給獨立關稅香港有什麼意思？喂，那你給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來了香港之後，北京說那些東西我要的，那就撻了回去，那又有什麼意思呢？所以我就說現在你看到呢，我沒有說水晶球知道誰要習近平兩個司令部權力鬥爭，而是中共因為習近平在隱瞞疫症裏面，在黨裏面他的威信受到動搖的情況下，中共那個管治鐵桶一塊出現了一個分化，這個就是我見到的現象。不，我不是代表崔天凱就是對，趙立堅就是錯，而這種分化裏面不單止對美的立場強硬與溫和，另外就在香港裏面，林鄭就說喂，我要搞抗疫來去幫建制派選舉，令到他們得益，但是何君堯那邊的系統支持何君堯後面的港共系統，就要將香港推入去一個更加尖鋭的鬥爭的環境裏面，那你自然就沒有辦法可以在九月的選舉裏面去得到過半數的議會的議席，因為這樣的話對立越尖鋭越分化的話，淺藍就會歸了去黃那邊，這樣的話建制派就一定就有可能是失去對立法會的控制。那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古怪的局面呢？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再跟大家分析。 各位網友，那就關於那個最近疫情有點緊張，我們又再送，我們製造了大我們的生產線比較上了軌道了，我們就會送多些酒精這個抹酒液給大家的，這個是照 Hong Kong U 的配方送的做的，有甘油有雙氧水，就是紅米主題餐廳和時代冰室。如果你來堂食呢，兩點半開始一直到收鋪都開始，二人同行呢就送一支，每有兩個人呢就送一支給你。外賣自取，每張單以前是100元送一支，現在50元送一支，100元送兩支。外賣送貨是新蒲崗紅米和九龍灣時代冰室，每張單50元就送一支酒精抹酒液。堅韓牛和堅石燒、堅韓燒堂食全日都是兩人同行送一支，外賣自取每張單每100元送一支。紅米主題餐廳和時代冰室堅石燒、堅韓燒，每日3點至5點向65歲以上的長者以及傷健人士派發50個籌，拿到籌的人每人送一支，送完即止。所有外賣送貨是指你打電話去店頭送貨，不包括透過即是 Foodpanda、Deliveroo 那些這樣的送貨，好嗎？多謝大家。